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呢我哋有糖水啦、爆石同埋离地阿 Sam 喺我哋当中。 Hello， 大家好。 我哋今晚讲咩？ 其实南风窗系 suppose 嚟讲啲澳洲嘢嘅咁样。前嗰几个礼拜亦都即系挂住讲香港嘢咁样，咁讲翻澳洲啦。咁其实呢系喺近依几个月呢几样嘢比较大嘅事发生喺即係澳洲新聞呢，好多专注就摆喺呢个南海发展度。因为呢我諗香港嘅听众都我諗都会知道呢，即係其实中国呢喺呢段时间呢係喺呢个南海嘅海域。点样边南海海域喺边度呢？其实係即係如果大家諗下係中国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菲律宾中间嗰个海嗰个位呢，其实呢係有唔同嘅国家呢都係去 claim 呢好多係我哋好多岛啊，係呢个岛係我嘅，呢个岛係我嘅咁样。咁但係呢中国呢其实呢一年嘅时间嚟嘅啫，咁呢佢喺好多岛嗰度呢就做咗好多填海嘅工程。咁呢跟住就俾咁你伟大嘅卫星已经会将呢啲嘢完全 capture 晒啦。咁你会发现呢喺中国呢其实喺呢一段嘅时间当中呢，喺譬如啦2014年嘅1月嗰陣时呢，中国呢其实只有得5公顷嘅地係属于中国嘅啫。但係喺呢段时间呢佢填下呢係填咗2000公顷出嚟嘅。即係你会见到佢係即係喺呢短短嘅一年半嘅时间里面呢，佢係基本上係咁扩展緊佢自己嘅军事领域嘅。咁呢啲咁嘅岛仔呢就係多数呢就我嚟係做呢个嘅好多军事用途啦。咁最近呢好多新闻呢都去卖到呢，其实中国呢呢啲咁嘅填海工程呢都完成得七七八八㗎啦。咁呢亦都佢哋係不断咁运啲军事物资呢去呢啲咁嘅岛上面嘅咁样。咁 基本上就係驻军啦，不过佢否认啦。 基本上就喺度占多啲地方，跟住去喺呢南海呢个区域嗰度呢去划分呢个係中国嘅军事领域咁样啦。 大家都唔好以为呢南海呢件事呢同香港冇乜关系，淨係影响个市啦。其实啱啱我哋咪后呢都讲完啲南海同埋香港呢係将会係冇咗息息相关嘅。处于中美夹缝之间，咁呢件事好似都牵连到澳洲啊，系嘛？ 喺呢几个月里边咧，其实新闻里边成日都卖咧，即系成日都话，澳洲作为系喺呢个嘅夹杂喺中国同埋美国同埋呢啲咁嘅即系东南亚国家里边，佢要扮演一个咩角色咧？即系佢成日去 compare 澳洲应该系帮边咧？佢系咪要 take 晒咧？咁你问好多啲外交官员啊，问。国防部部长啊，都系问佢，喂，你会帮美国啊，定系帮中国？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媒体嘅言论喺度报道咯。 系啦，咁之前我哋个国防部长 Kevin Andrews 咧，就弹咗出嚟咧，就话如果万一南中国海嗰度发生军事冲突咧，澳洲系会站在美国呢一方咧去打鸠中国嘅。咁其实呢样嘢可以炒少少讲啦。其实大家有冇谂过，有一日中国同埋澳洲开战，大家系咪可以？如果大家入咗籍嘅，系咪可以好似当日宣誓嘅时候讲一样，系保卫我哋嘅国土，起码系支持澳洲？但系同埋你会觉得你身边嘅中国人会唔会系咁谂咧？包括或者系你身边嘅香港人、大陆人会唔系咁谂咧？ 咪睇下，咪首先我要澄清先，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中国同澳洲打仗基本上系唔关我事。 即系你会觉得 咁呢个第一点，呢个第一点， 即系你有冇 需要更正嘅？ 你系咪要揼柒嗰啲中国人咧？咁如果 既然你唔系蝗虫嚟啊嘛，攞杀毒水喷鸠咯。 喂，离地阿 Sam 唔需要即刻转态转得咁， 我觉得你矫枉过正，唉，爆石啦，好虚伪，同埋我觉得你嘅人， 我讲坚嘅， 离地咯，点解？ 咁唔理系人。 家嗰啲。 嗱，我绝对唔会觉得澳洲会同到中国开战嘅，因为即系你澳洲嚟，依个系国防部部长讲嘢之前啦。国防部部长讲嘢之前咧，其实澳洲咧好成日经常性地已经同传媒讲咗话，其实澳洲系唔会参与，即系喺依个咁嘅南海呢个争夺战里边，即系佢唔想剔任何side嘅，因为即系我都明白，都相信系即系冇理由为依样嘢得罪美国啦，亦都为依件嘢得罪中国啦，即系两样都唔讨好啊。咁所以澳洲其实我唔觉得佢会。在这方面会有太大的出声，即是不会亦都不会出军咯。你问我觉得开战机会不大咯。澳洲和中国啊。 咦，咁你就避开了问题的。 是的。但是不是你问。如果真的打的，咁我都不会是上战场那批的。啊、我们这些30多、40多那些。 但你支持哪边先。 不是 ,conscription 咪就是 conscript 你这批咯。你生晒仔了，你都生晒仔了，是不是，咁你仲不上战场。啱啱先。 我仔我女澳洲。 我家会养的啦，得的啦。 喂，我同阿尼迪阿 Sam 的态度一样的，我是香港人，咁但是你。 哇 咪都影响到澳洲好多嘢嘅，应该可以讲多啲。咁所以 首先大家要明白咧，澳洲系咩地方？即系咧，基本上澳洲嘅国防咧，从来都系你以为攞去啦，二次大战嗰阵时开始打嗰几场仗咧，基本上都系日本仔打到嚟咧，就成个 Northern Territory 俾咗佢嘅算噶。所以其实系即系你话中国同澳洲开战咧，基本上系难以想象嘅。你成个澳洲数埋得个2400万人口，多台湾少少。 唔系，咁你处于个国际，咁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你呢个国际形势迫使你开战嘛，唔系你两个国家嘅直接冲突嘛。 系啊系。 唔系单对单你冲突嘛。 咁而家其实都唔系噶，而家都唔系两个国家嘅冲突嚟噶。 唔係，即係其實我諗，國防部長佢話會嘥，即係嘥敗美國嘅意思係幫嗰邊嘅，即係我諗都係做後勤啊，或者出象徵式出下 都係打噶啦。即係當你如果一個 即係唔會正面衝突咯。 你嗰個 position 都係打，即係譬如你阿富汗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做下 training 嗰啲啫嘛，但係都係 幾 百，都係叫做係盟。一个 allies 咁样去一齐打仗仗噶嘛？ 其实澳洲其实嗰个最对美国最大嘅军事作用，其实系个战略位置咯，即系做 其实个大后方嚟嘅， 但 系 做 位噶， 系啊，做即系做补给啊，同埋一个战略性位置啊，飞机啊，啲航空母舰啊，咁样即系。多於係真係會出兵去幫美國去 係，但係呢個唔係我哋移民，即係其實我想點出一點，即係大家移民嘅時候真係要諗清楚，呢個係一個 ultimate 嘅 test 咯。你係咪真係想做一個澳洲人？如果真係有一個戰爭發生嘅時候，你係咪真係因為你要宣誓噶嘛？你係咪真係會 take 呢個 side 咧？係咯。咁呢样嘢讲完啦，咁但系 好难拣错噶喎 ，between 呢个共产党同埋澳洲政府。 喂，好难，我觉得唔系喎，好多大中华交噶喎。 唔系，你要睇下嗰啲蝗虫留学留咗几耐先，即系越留学越爱国噶嘛，而家系。 哦，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留得耐啲嗰啲咪会爱国咯？ 都唔系噶，近排有个澳洲嘅 senator 咧，即系其实系中国人嚟嘅 ，OK？ 咁佢就嚟澳洲喺西澳做系做 senator， 咁佢基本上佢都系撑中国喺南海大展拳脚噶，佢觉得呢样嘢冇问题噶，呢个系 represent 紧澳洲噶咯，即系 represent 西澳嘅。嘅依個應該係要澳洲人啦，係咪先？但係佢都用一個佢自己本身都係中國人嚟㗎啦，即係因為佢被訪問嘅時候，佢都話六四屠城依樣嘢中國做得啱㗎，即係 依樣嘢亦都顯示出其實中國國民嗰個 其實 表面上好似好文明，但係其實好多意識形態係同本地人好唔同咯。 顯示出澳洲呢個地方寬容嘅程度，可以寬容到咁樣。 我覺得係濫收移民咯，簡直係拉低國民質素。 唔係，但佢可以俾你，即係俾一個咁嘅人都可以俾你選到嘅 senator， 即係依樣嘢係，即係其實表現咗呢個社會嘅寬容咯。 我咁肯定。 咪真係講真啊，係咪先？你邊度可以 你其他地方都接受唔到呢樣嘢。 比較複雜嘅一樣嘢，係寬容啊定咩咩就係。咁我自己有少少睇法嘅呢樣呢個南海事件。 請講。 咁因為好多你聽翻好多分析咧，通常都係講到底打定唔打啊，或者係國際化係點啊？嗰啲離地聲嗰啲就係講國際化嘅第一件事，跳去咩聯合國啊，乜柒柒啊咁啊。但係咧。但系咁样你咧就 我其实我不嬲唔系咁赞成国际法，因为冇乜呢样嘢。其实到最后睇下边个。 我觉得呢样嘢你咁样睇呢个世界系，即系我啲跑惯江湖喺刀口上讨饭食嘅人咧，呢啲咁嘅分析系即系往往系失诸交臂。首先你要明白到美国佬系一样咩，系一个咩国家嚟嘅？即系美国佬咧，就系话人哋称佢做世界警察嘛。咁呢样嘢绝对系 唔系其实 够贴切嘅呢个比喻。 其实世界警察呢样嘢系两面嘅，一面就是世界警察，另一面就系世界老大哥咯。即系其实你交保护费俾佢，咁佢咪睇住你咯，咁佢咪警察咯。 但系大致上系咁啦，即系譬如你90年代好近澳洲发生过印尼侵略呢个东帝汶咁样啦，美国佬唔理噶，美国佬都唔理噶，所以你话。有咩國家侵略咩國家咁？譬如大陸打西藏咁， 嗰鑊係咪澳洲冇出兵？嗰鑊澳洲咪有出兵？我覺得好似 係有 出 兵 出平亂啊嘛，過去。但係佢幫東幫， 但 係 美國 幫帝民啊嘛， 幫東帝民，但係即係美國佬成日都唔係好想理咯。即係澳洲就 想叫條僆搞掂佢啦，咁遠 即係類似啦，但 係嘥車費啊嘛。澳洲你門口， 即係澳洲有一個覺得自己有個道德責任。咁但係 你邊相對佢嚟講冇直接嘅利益啊嘛，咁佢唔會喺冇利益嘅情況之下做嘢㗎喎，有時。 係啦，咁但係咩係對佢有利呢？除非你中國侵略西藏咁，冇佢唔會理㗎呢啲咁嘅嘢。呢、這個比較貼切，好似你講就係、是、利益同埋佢係大佬。更加貼切嘅一個比喻呢，就係、是、你要明白呢個地球之於呢個美國呢，就等於呢個普京之於呢個紅心咁。即係 意思啊， 即係總之。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 解 释啊！唔怕你痴，唔怕你呆，只怕你唔来。总之理得你系乜水，你系法西斯如新加坡又得，你系列宁共产党又得。总之你嚟玩呢个资本主义游戏咧，佢就得啦。最紧要咧，入到赌场咧，你厕所揼人咧就唔紧要，但系咧就唔好喺条街头度生事啦。第一，第二咧就系你入得。唔好搞串个场。第二就系你入得赌场，就梗系要用我啲筹码啦，系咪先？咁样咧就冇事嘅，即系。 哦，咁我明啦，即系香港就即系大马仔，负责俾啲泥马老细赌嘅。 啊，系啦，冇错，香港系大马仔嚟嘅。 但系而家大陆啲贵人咧，所谓嗰啲唔系人，即系大陆嗰啲虫咧，佢哋而家系咩？即系佢打呢个庄打得叻过美国佬，即系打喺香港股市打庄咧，佢而家叫天下第一庄啊嘛，阿爷话，即系话佢玩呢个资本游戏仲叻过美国佬。 系咩？咁 唔系，但系你睇佢而家真系又的而且确系做得几好嘅，即系虽然佢而家内需嗰度好差啦，各所有嘅指数都好差啦，咩采购经理指数啊，乜差指数都差，但系佢的而且确佢将嗰个经济发展嘅重心慢慢移去股市，希望透过呢个金融嘅发展带动经济咧，呢条桥好似系真系 OK 喎，同埋一带一路啊、亚投行啊呢啲嘢，亦都系做得好好喎，的而且确。咁所以我嘅意思即系话，佢玩呢一个资本主义游戏，而家暂时睇佢可能随时玩得叻过你美国佬添。 咁佢美国佬冇所谓噶，即系佢一路都支持你玩嘅，你嚟玩咪得咯。分析佢而家打唔打冇意思嘅，所以你要睇翻长远嚟讲咧，其实中国嘅国策，其实一路美国佬都系 react 嘅啫嘛，因为佢就系咁噶，呢个地球就系属于佢噶啦。咁样你点样做，佢咪点样对你咯？咁你睇翻中国，其实系中国自己嘅改变嚟噶嘛？呢、這个以前邓小平时代，中国嗰个外交政策就系话，或者中国国策，佢就用四个字，四字成语，韬光养晦嘛，系啦，大家都知道。咁但系呢样嘢去到2007、2008年已经冇咗啦嘛，开始讲大国崛起啦嘛， 大国崛起， 大国， 你睇几大支嘢， 系啦。咁但係去到 喂，崛起同勃起争好远喎，勃起会强㗎嘛。 系咯，就系咁嘅意思，就系睇下活得几耐咯。而家你唔见个个啲上晒头噶嘛？而家 上晒头，所以去到呢两年咪又搞亚投行啊，同埋你即系其实你而家搞南海呢单嘢，即系等于话而家中国喺葡京嗰度有个赌客嚟啊，原本佢系佢喺路中心自己，即系佢喺度左头左势喺嗰条走廊嗰度咧，左头左势啊。就话呢几张台系佢噶咁样啊，跟住你搞嗰个咩嗰个咩咯？建设银行，亚洲建设银行，即系等于你叫喂你唔好用嗰啲筹码啦，用我嗰啲啦，喺葡京入边，你话佢揼唔揼你啊？如果你系红身，你嗰啲体场，你会叫啲体场揼你？所以呢个基本上系一个场，即系我话呢个叫 pivot。阿 Sam 就话离地 ，Sam 就话呢个字好离地，因为呢个咧系一个转捩点嚟。所以2007年、2008年系一个转捩点，2015年肯定系一个另一个长久美关系转捩点嚟。 介唔介意讲翻 Y 翻打2007、2008年点会系点解系个转捩点啊？ 咁就系佢取消咗，佢冇咗呢个大局，唔系韬光养晦转咗个大局菩提咯。 哦，即系转咗个国策佢先。 转系啊，佢转咗个国策啊嘛。 咁我觉得佢唔似系另外左头左势，佢直情基本上喺隔篱开嗰间赌场出嚟，即系玩佢嘅制度，即系 系啊。 唔系佢系咁谂咯，但系美国佬唔系咁谂噶嘛。你佢个场度，你佢个场度。 唔系，但系你要明白嗰条友唔系阿猪阿狗。嗰条友个名就叫金沙嘛，即系金沙嚟航生葡京隔篱开咗个场。而家 可以去，你可以去火星开啊，美国佬唔会理你，因为地球系佢个场嚟噶嘛。 但系而家佢即系佢亚投行一带一路，佢直情喺你门口开咯。咁但系又好似搞得又几 OK 咁样。咁你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今年因为共产党喺南海度张牙舞爪，咁所以系另一个阶段系咪咩意思啊？ 肯定系另一个阶段开始，系一个 再进一级 战，系一个冲突嘅开始。 但系我觉得个分别就系咧，比起以前嘅中国咧，今我觉得系呢一两年，尤其是佢喺南海呢个咁嘅架势款咧，佢系话俾人听我唔惊你，佢真系摆明居马，我系填你个海，咁啊点啊吹咩咁样，咁跟住就 摆晒， 即系运晒啲战舰啊、剩啊，咁跟住完全当你冇到，即系美国都出晒口述就系话嗱，你唔好嚟啊，你嚟我真系，即系你唔好再喐啦，你唔好再填啦，咁佢就填俾你睇，即系完全好似当而家系当美国冇到咁样噶咯。 因为我觉得佢睇死你美国佬冇唔够姜，第一唔够姜喐佢，第二亦都冇力喐佢啦。 我觉得佢一来佢可能觉得美国佬唔会喐啦，即系 睇唔会会唔会喺度。 二来佢本身真系有一个法西斯嘅，佢真系一个变成一个法西斯国家嘛，无论人民同埋政府都系，所以佢有呢、這个。成个国家嗰个心态系有呢个倾向。第三就系可能佢个计算就系话，如果有啲轻微冲突，可能对巩固政权有利。你呢，但系呢嘢你可能会越滚越大。 佢睇死你南海度，佢系霸主啊嘛。其实我觉得某程度上佢做呢样嘢好 symbolic 嘅，即系因为中国咁多年嚟，即系真系自古以来啦，喺南海都系霸主嚟噶嘛。你从来边有人挑战佢嘅，系咪先？ 啊！你真系好大中华喎，你大中华教你。 喂，我讲历史 又闹佢。 我讲历史啊嘛，你话即系历史，事实上系的而且确，中国喺远东或者你喺南海都系霸主。但系个问题就话，而家中国上咗一步一步，将佢，因为佢知道东亚你日本、台湾呢啲系唔喐得噶嘛，系咪？ 系啊，基本上 佢咪喺南边伸展去。 系啊，净系嗰度有个虚位咯。 系有个虚位俾佢可以伸展落去，其实我都系波力咯。 北边就系俄罗斯大国，西边就系天然屏障同埋大国印度，东边就系大国日本同埋呢个 美国啦，美国嘅围美国嘅岛链啦，基本上。系 啊。 咁啊，南海有个位。 南海系有个位俾佢入咯。 系啊，所以佢，我觉得佢。点解咁样做？其实有原因嘅，同埋佢睇死你美国佬唔会为嗰几个烂石喐佢啊嘛，讲真。 唔系真系烂石，呢个你要明白。 真系 依個係一個好中間、好 strategic 嘅位置嚟嘅，因為一來有好多發現有好多其實航道啦，一來航道啦，二來有油啦，有天然氣啦，依、這個依即係依個又係一個好大 resource 嘅 feel 嚟嘅。咁第三就係好即係好似澳洲咁啫嘛，澳洲其實六成嘅 export 線都要經嗰度嘅，即係如果你喺嗰度擺個中國站喺度，基本上係可軍事上面同埋經濟上面都可以截到你嘅。 係啊，所以問題唔係話你話美國佬貪嗰啲石油，我又覺得唔係嘅。 唔 係 我 即係但係問題，我覺得呢個比喻就係最好，就係等於你喺葡京條走廊度，你霸住喺度，即係你霸咗喺度開張台，唔知你做乜啦咁樣。你話佢睇場會唔會趕你走？ 我覺得佢應該唔會話真係會阻礙國際航道嘅，因為如果你真係阻礙國際航道嘅話，就真係開波嘅機會好高噶啦。但我覺得佢主要係擺擺姿態啦，即係喺度。起下基地啊，咁样咁亦都系去投射佢影响力啦。 越起越多啊，越起越大啊。 系啦系啦，即系投射嘅影响力咧，一步一步嚟啦。 唔系啊，而家啲飞机飞过去，佢都话嗰度系佢领空啊。 佢已经系你嗰个领空嚟噶啦。 唔系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对于中国大陆人嚟讲，成个宇宙都系佢噶嘛。咁佢一部分，咁佢另 外。如果照你咁讲呢个咁。咁照你咁讲，冲突系必然发生噶。嗱，美国佬觉得地球系佢， 唔系啊，你唔系 中国人又觉得宇宙系佢。 唔系啊，好啦，简单，你总之你一同啲大陆人一讲出， 我创正空系我啫。 唔系你同佢阿嫂监听紧，唔系即系你一讲亲咧，呢个主权即系领土问题咧，啲大陆人一开口第一句就系、是，你知道吗？那你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唔系你无论讲边一笪地方，佢都系同你讲呢句开始嘅，你知唔知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会有不停嘅冲突咯，系由今年开始中美之间，除非时间个缩， 你觉得会唔会打？ 我都有可能会打噶，即系但系唔系直接打咯，代理人战争咯。 其实 菲律宾或者越南 系啦，其实而家菲律宾啦、越南啦，同其实而家日本即系好惨嘅。其实日本而家因为你地理上你完全 involve 唔到喺里边啊嘛。咁但系你日本咪喺度讲晒出嚟话、哦、我帮菲律宾啊，派晒飞机啊。 系啊，佢打你冇损失噶，美国佬打你咪打你咯。因为美国佬打仗系 business as usual 嚟噶嘛。 唔系，但系你代理人战争，你都有个 agent 可以去帮你做呢样嘢得噶。你喺南海，你边有 agent 可以威胁？ 新加坡咯，新加坡。 唔系话波佬 个 partner， 个个都军训噶嘛，嗰度啲男子汉。 你睇下波佬用咩字，用咩文字先啦、啊。波佬 N 年前已经拉都拉唔切，即刻改晒简体字啦。 喂，唔係，佢哋係美國 ally 嚟噶嘛？唔係點會容忍佢啫？ 唔係，你明白 ally 話 ally， 你叫佢同 有美軍基地噶嗰度， 你叫佢同共產黨開拖，我就覺得佢唔會啦。 唔係咁縮係嘛？又話自己好勁咩？個個都受過軍訓噶嗰度，嗰班友 受過軍訓同會打仗兩樣嘢嚟，但你唔好撈亂。 即係紙上嘅啫，你覺得係？ 唔係啊，受軍訓還受軍訓，打仗還打仗係兩回事。 啦， 我最有机会就有啲细微嘅冲突咯。我谂中，尤其是中越啊， 中越系啊，中越啦，唔系未打过啦。所以其实大家同埋要睇越南咧，即系如果你冇，其实我觉得就算系冇，如果系冇军事冲突咧，我觉得越南嘅崛起咧系可以预期的，即系大家可以考虑下嗰个投资。 如果嗱，如果你 說越南將會得到美國佬好大扶持， 係啦係啦，我就想講一個 point 就係，如果你講嘅算法成立嘅話，真係美國佬要揾條友幫佢打代理人戰爭，佢起碼第一樣嘢要扶植翻呢個國家先，就等於好似日本咁樣，即係日本戰後嘅經濟繁榮完全係美國谷出嚟噶嘛？ 唔係佢會打，唔係佢打啫嘛，佢唔一定要打贏你中國啊嘛，咁你其咩國家都打得㗎。 你唔係，但係你要明白，你同共產黨打仗，你燒咁多虛耗咁多資源，你啲資源從邊度嚟咧？如果你唔係有大嘅經濟，經濟嘅難 頭出嚟。 菲律賓唔係話你有冇你見咗菲律賓？你仲記唔記得嗰架康泰旅遊巴？ 記得點啊？ 屌你咩菲律賓嗰啲特警你又仲記唔記得？哇！你諗下佢啲 啱啱同中國打咪差唔多？ 嗰啲特擊隊已經。搞到只撇屎咁，仲衰过，我谂你同我走去搏架旅游巴，可能仲劲过嗰啲特警。奔到边度打到仗噶？不嬲，从自古佢哋真系自古以嚟都唔系打仗噶。 咁澳洲同日本咯，唯有 澳洲就睬你都有味啦，你当澳洲傻咁样，澳洲不知几醒。 日本就好想。 澳洲而家其实即系除咗个国防部长唔知点解佢出嚟讲嘢之后，我真系唔会觉得澳洲会有任何嘅即系军事行动喺各方面，除咗啲技术支援之外。 打炮咯，打炮，吊炮，吊嘴炮咯。 其实你要明白，菲律宾同埋越南佢哋唔系真系为咗美国佬打，唔系单纯为咗美国佬噶嘛。即系佢哋嗰个人民同埋政府都好唔信中国政府咁样做噶嘛，打唔出奇，我觉得。 我觉得我预计 唔到几时或者会唔会发生，但系第一你呢个长呢、這个将会长久性嘅冲突，美国同埋中国，咁你打唔打仗，有冇小规模嘅战争，我觉得发生都唔出奇咯。 其实我觉得真系如果要摆平南海嘅局势咧，系应该通过外交手段，同埋而家共产党咁有钱，应该通过经济手段。即係類似亞投行嘅打路呢啲咁嘅外交政策去解決呢啲問題，即係有錢大家揾係咪先？咁但係點解要調翻轉頭，反而用一個咁核突嘅咁強硬嘅一啲半軍事手段去做呢啲嘢咧？其實係一個好 symbolic 嘅 meaning， 就係話喂細路，依家係我呢、這個場我睇，而家我係大佬。其實係就係咁樣啊嘛。咁佢點解會做呢個決定咧？咁其實共產黨唔係傻，你見佢近依二十年行嘅每一步其實都係好準嘅。我覺得。佢好明顯咁知道就係話，喂喺呢一個空隙裏面，冇人會夠膽喐過，所以我先咁樣做。咁而咁樣做其實亦都係佢需要一個出海口，就係話喺呢個範圍裏面，我需要一帶一路啊，或者我出海啊，我就需要喺度做第一步去建立我嘅影響力咁樣。 係啊，你咁睇，我又唔贊成。我覺得仲想講過去嗰二十年做每一步都係傻嘅喎。 唔係你解釋下，例如。 例如西藏問題啦，完全都係自找麻煩啦；香港問題自找麻煩啦；台灣問題自找麻煩啦。例如佢要搞到全國嘅人民好多人喺度吸嗰啲霧霾，唔知短幾多年命啦。例如佢哋經濟上做嘅所有嘢啦，咁其實係講緊經濟。咁我要解釋一下咧，美國佬打即係對付一個國家，無非都係兩樣嘢啫，一係就係真係軍事上去揼你，第二就係金融上去炒啦，例如佢對付俄羅斯咁樣最近，咁呢樣嘢咧，正好咧就拉翻去香港去講下香港啦。 唔係，但係頭先你講嗰幾樣嘢，全部都係地區性嘅一啲問題啊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共產黨分得好清楚，就係佢一啲地區性嘅問題啦，可能佢會用一啲好核突嘅手段去達到啲政治目的。但係你入一個宏觀啲一個全局嘅所謂嘅全局性去睇一啲事，譬如話佢依二三十年嘅經濟發展啦，先由製造業啦，然後跟住就開始慢慢嘅將個經濟轉型啦，然後而家開始要做一啲借助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去帶起其他。Capital City 嘅金融業啦，甚至乎跟住之後嘅亞投行啦、大陸啦，即係呢啲一步一步，你見到我覺得佢 唔係，其實呢樣嘢好容易嘅啫嘛，唔係我已經唔好講好容易啦，即係其實你其他國家都做到㗎，例如日本係咪先？咁你有咩咁勁？即係你有咩咁勁啫？有咩咁準啫？就係話其實最勁嗰樣就係美國佬買你啲貨啫嘛。其實我唔明點解中國唔可以好似日本咁作為 pocketing 咧，叫做美 US 嘅 client， 即係我唔明點解佢唔可以咁樣做咯，係都要因為啲大漢族主義或者係呢啲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去成日都要超英趕美啊，站起來啊咁樣。咁我諗呢個可能係中國人嘅， 佢冇需要啊嘛，實在佢的而且確有咁嘅經濟，有咁嘅實力啊嘛，即係唔可以相比，我覺得中國同日本呢兩個國家，因為中國真係佢的而且確係自古以嚟就係一個強國，同埋佢人口佔咗全世界六分一，而且個國土咁幅員遼闊，你同日本都冇得比嘅，即係日本以前同中國打仗都點解要速戰速決，就係知道佢如果同你拖落去嘅話，佢一定俾你拖死咯。 系啦，咁就即系话佢即系够大同埋够人多咯。咁但系你话佢系咪？我就想讲下点样觉得佢好差咧，即系点样佢好蠢咧？即系我带翻去香港个地位嗰度讲啦。即系之前解释过就话有两讲过，其实香港陈云嗰啲咪成日讲系美国有好多利益嘅香港嘅，但系你香港生活你感觉唔到噶，你唔会觉得有好多美国货啊？你唔会觉得有好多美国公司啊？你唔會覺得有好多？你會覺得係地產霸權嘅啫嘛？香港係屬於咁，佢美國人有咩利益啫？美國行都唔多㗎，你上市嘅美國公司冇㗎。粗略咁講下成個剝削嘅cycle 先啦。咁首先舉例就譬如你1000蚊嗰部 iPhone， 咁 美国佬赚咗900啦，咁你100蚊就中国人赚啦，咁有90蚊就落咗喺高干贪官手上啦，咁有10蚊就喺去咗中国嘅工人手上啦。咁跟住嗰90蚊攞嚟做咩呢？嗰啲高官，咁佢就攞翻去买 iPhone 咯。咁样就跟住又赚，即系美国佬又赚翻你啲钱。咁但系佢哋都仲系好多钱喎。咁嗰啲钱做咩呢？咁去投资咯。咁就投资啲钱摆喺中国唔安全喎。咁点啊？攞落香港咯，攞香港做咩啊？换咗港币咯，港币即系咩啊？即系美金咯，即系俾翻美国佬管。咁样嘅经济系统都叫 smart 咧？即系我都唔知咩叫笨柒，即系等自己国民俾人剥削啊，咁样做法都叫聪明咧？即系我就唔觉得嘅，就系咁样咯。所以其实香港所谓香港人，美国喺香港嘅利益就系话，第一佢要收翻你。收返嗰啲錢俾佢管，或者入返呢個國際金融體系，佢先至完成呢個 cycle。 第二就係話即係佢可以通過香港去控制你中國內地嗰啲公司囉，用美金嚟控制你中國內地公司，就係呢兩樣嘢囉。 唔係，咁其實即係你講緊係呢個美國美元嘅世界貨幣、世界結算貨幣嘅地位啫，係咪咁嘅意思呀？即係你主要係想突出呢一點係咪？ 唔係，你睇到成個經濟唔系净系呢个地位嘅问题啊！即当然呢个世界货币当然系好紧要啦。 点样通过香港影响向中国嘅经济咧？ 唔系影响中国经济，佢系即系通过一啲譬如控股，佢喺香港揸中国公司嘅股票。大致上，我觉得佢控制唔到中国经济。香港所谓喺美国喺香港嘅利益就系咁咯，因为嗰度好多钱噶嘛，你要收翻嗰啲钱嚟。俾翻美國佬控制噶嘛？ 咁係因為去到最後就係、是、一就係、是、 最後其實所有嘢都係美國佬嘅，你就係、是、你 唔係我明白你講咩？但係我個 point 就係話你依一個論點其實係 base on 依個美元係結算貨幣啊嘛？點解港元要同美元掛？因為美元係世界結算貨幣，因為香港係金融中心同埋依個轉口港中心啊嘛。咁所以其實點解我明白你講咩？但係我 point 就係話你覺得冇錯嘅，所以你其實只要一日美元系咪嘅话，全世界都系要俾佢食住噶。咁所以点解俄罗斯嗰阵时，俄罗斯嗰阵时， 你好似、其实好似中国咁大个国家，你唔使俾美国食住噶。 唔系，所以佢而家咪要 你可以搞内需噶嘛。 唔系，佢所以咪 问题你搞唔到内需嘛。 唔系你嗱可以，除非你真系闭门经济咯，你唔同外面做生意咯。但系今时今日 你有十几亿人，你可以噶。 唔系，但系今时今日冇可能啦嘛。 唔系你谂下，十几亿人，你可以随时撤咗十个国家出嚟噶嘛。 唔系，但系即系唔系你我明白你讲乜，但系个问题就等于你话欧元区可唔可以自己同自己做生意，唔同美国唔同大陆做生意啊？如果你咁样做个黑，你咪到你自己 market 细咗咯。你可以咁样做，但系你其实系点样讲啊？即系七伤拳咯，自己又损失，你可能 系可以，但系即系我意思唔系推到咁极端，你真系唔同人做生意，因为冇需要噶嘛呢样嘢。你系可以同人正常贸易噶嘛？ 但我想突出个点就系话，你讲得，我觉得你讲得系好啱嘅。但系其实去到讲到底咧，就其实系因为美元系结算货币依一个重点。咁其实点解我话共产党做 唔系啊？即系譬如唔系呢个重点，呢个唔系重点嚟噶。譬如你学你话斋，欧洲都面对呢样嘢噶，但欧洲人冇俾你剥削噶嘛？欧洲人唔会将自己啲钱涌，即系通过某一个渠道换成美元，咁佢先至觉得安全噶嘛？所以呢个唔系话因为美元系结算货币，单单系呢样嘢咯，而系你个国家根本就 set up 就系咁样，你系注定都系注定失败嘅。坦白讲，坦白啲讲就系、 是，因为奶命咯，奶得太犀利，买得太多美债券。 就呢样其实一样啦，同埋你根本就系、是、你根本喺度自己剥削紧自己个国家啫嘛，为咗。系输出啲利益俾美国啫嘛，你一路以嚟做嘅嘢就系。 我觉得你去到呢个阶段都系啱嘅，去到呢度，但我觉得慢慢而家开始即系共产党嘅国策就系佢开始转咯。你见佢会行嘅每一步，譬如一带一路啊，其实为嘅就系为中国嘅公司去寻找国际嘅市场啦。咁你譬如亚投行啊呢啲，其实系为。人民币国际化其中一个垫脚石啊，咁一步一步去扭转呢啲咁笨柒嘅行为咯。但系其实你一定要经过嗰个笨柒嘅行为，嗰、那个笨柒嘅阶段，先至可以去到下一步嘛。 咁你所谓呢个笨柒嘅行为，或者你佢每一步每一步去咁做， 其实就是造成一个真正的美国和中国的角力咯，即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冲突咯，正面的冲突咯。咁而南海和香港将会是两者的冲突点。咁呢样嘢直接关系到，我觉得是， 即觉得香港会是中美的冲突点， 一个是金融，一个是军事咯。 即香港就是看不到的，你的意思是咪？即香港就是可能金融。 其实我觉得最可能发生的就是，譬如你。因为香港是个金融上咧，大致上个利益都是一致嘅，暂时嚟讲，咁啊好可能就会香港唔喐，咁跟住嗰边军事冲突。但系如果你当你两个国家嘅冲突去到升级到某一个层次，咁佢就会起埋金融冲突噶嘛。例如俄罗斯作为一个例子就系咁。 所以咪保留港元咯。我觉得你讲得啱啊，所以我一直都认为点解佢用保留港元。就是为了做个防火墙，然后在香港集资批股，系咁 cap 水，喂爆嗰阵时咪香港爆死你。 香港 唔系即唔系，事实上系啊。譬如你之前金融风暴你都见到噶，点解中国系即系 relatively 系 intact 系冇受影响？即系你香港爆到七彩，唯有你爆咯，因为你系两个货币区嚟噶嘛，即系你能够做到一个防火墙嘅作用， 能够做到 系啊，所以你美国佬， 所以如果佢冲你，佢咪冲你嗰度咯， 系啊，所以你 咁你香港就会 咁咪理死你自己，但对国内嘅影响就局限咗咯， 我系有局限， 局限咗咯， 同埋我觉得都唔系净系经济上冲击到香港嘅，你军事上其实对香港都有危机嘅，你睇翻南海其实香港唔远嘅，你基本上你啲國家圍住個框框，其實香港喺正個北方啫嘛，喺正南海北方咁樣啫嘛，即係所以你香港人都唔好以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冇嘅，而家啲導彈好準嘅。你見阿肥仔金喺，唔係你見肥仔金喺東北邊係咁喺度射嘢，射嚟射都射唔中北京，你就知啦。佢即係唔係佢諗下佢成日玩飛彈射去黃海嗰度咁啊，咪先？ 所以其實。我觉得Steven 同金，你有冇听陈云讲呢，佢一篇纽约时报嗰篇嘢呢搞咗半年。同埋佢做咗几次访问帮纽约时报都登唔到出嚟。但今日就登咗出嚟。呢、這个肯定。 很厉害、啊、即係佢可以喺纽约时报呢去写，即係去讲一篇城邦论出嚟，真係我觉得好巴闭啊，真係。 佢係德文读德文出身的嘛 ？Federation of China 应该用英文写是反而容易，用德文、英文即系用拉丁语系嘅文字写，因为有个底喺度嘛。你城邦呢一个概念在西方是比较根深蒂固啲同埋正式啲嘅嘛。即系譬如我哋一讲英文一讲 state 同 nation， 我哋系分得好开的嘛。即系如果你是用开英语嘅，你譬如澳洲住嘅，你一定分得好开。中国嗰套就家天下嘛，但係你外國不嬲都係即係 state 還 state，nation 還 nation，country 就係另一個 concept， 佢分得好清楚。所以其實我諗用英文就可能某程度上會相對地容易啲去解釋呢啲嘅 concept 添。 喺香港出面世界其實發生緊好多事，其實即係我覺得香即係大陸咧都眼尾都可能會唔可能都唔睄下香港。 我都覺得 係 啊， 根本。 啲南海啊，好多嘢都係，即係南海啊、亞投行呢啲先係大嘢嚟噶嘛，呢啲先係大茶飯啊嘛。 冇得輸嘅大佬，俾個假普選你，你要有輸唔要有輸，即係你哋香港人啊，共產都冇得輸㗎，係咪先？你要咗咁你賴嘢啦，係咪先？我指明一條友俾你選嘅，咁你投佢啦，咁就普選啦。如果你唔要嘅話，咁啊直情你連選嘅機會都冇。咁你点都赢嘅喎，基本上其实系玩晒嘅，所以我觉得根本阿爷根本就唔系咁 care， 唔系咁重视你香港过唔过政改咯。 即系咁啦，我觉得陈云真系好劲啦，喺呢个 op 系劲嘅，佢系劲嘅。 New York Times op ed 嗰度 op ed 大佬 columnist 有啲咩人啊？你谂下 New York Times 咁系 Thomas Friedman 写咩 The World Is Flat 嗰、那个 Paul Krugman 诺贝尔经济学奖吓，佢同一版嘅隔篱嗰度写嘢。寫呢個城邦論係咪勁先？咁所以咧，我覺得城邦都係會戰勝歸來。阿 Sam 你都係快啲氣暗透明， 快 嚟，就要站在歷史的一方啦。阿 Sam 唔係要更正，我係從來冇反對嘅城邦論。而城邦論亦冇，我係覺得冇問題嘅城邦論，但我只不過係。一啲行為上我唔係咁認同囉。咁但我哋都知錯 咗。今日呢 冇错。其实我觉得打唔打反而唔系，一冲突系一定会嘅咯。 即 sorry 啊，我跟 何一种冲突嘅啫。 唔系，即你觉得会唔会有军事冲突？ 军事一定有，我相信。 你相信一定 有？我觉得会有，我觉得会有。 即开下枪，开下。 我觉得 timing 系。 开下 AK47 咁样，你觉得一定会有？ 我觉得会有。 我觉得唔会有，撞下船咧，最多都系。 你见到佢，其实佢哋啲喐动咧，你见到系，其实喺依一两年里边都冇咁严峻嘅。即其实嗰个状态，其实你问我，我觉得真系紧张嘅，因为你净系睇报道，你传媒可以 show 到俾你睇嘅，你都可以睇到咁嘅时候，其实 喂，其实肯定系好紧张嘅。你谂下 Kevin Andrews 走得出嚟讲， 唔系，因为澳洲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嘅主席，今届 唔系佢走出嚟讲话自己会帮澳洲美国啫嘛。 唔系咁，佢同你讲阿妈女人啫，即系冲出嚟讲我阿妈。 唔系，但系咪就系咯，就系佢无啦啦走出嚟冲出嚟讲阿妈女人系是非寻常啊嘛！ 我唔觉得喎，屌食饱饭顶住冇嘢做啫嘛。 点都好，我唔相信即系呢个军事冲突会影响到澳洲嘅，因为澳洲真系本身军事力量非常之薄弱。咁同埋另一边厢，即系其实澳洲你都系我嚟做人哋美国嗰啲即系起落机嘅主要据点嘅啫。咁所以即系。 保级咯、 啊，我谂我哋唔会有太大影响嘅。咁但系作为澳洲人咧，唔系作为一个地球人咧，都唔想咁多战乱啦，系咪先？即系经济啱先开始好翻少少，有打嘅时候又 唔系。你问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嚟讲，我想去打噶，因为中国一个唔好彩打输咗嘅话，就即刻扑街啦嘛。 中国唔会打输嘅，即系佢唔会真系暂时睇唔到有。 唔系嘅，你打仗嘅又话唔系，因为点解？你之前即系你，譬如以前你话哦，你以前譬如你甲午战争或者你每一次打仗都系，你开头打嘅时候谂住我只不过速战速决打场细嘅，你输咗嘅时候，喂大佬你啲爱国主义系咪先？你知嗰啲愤青咁多，你焗住你一定要打，你唔出兵又唔得。咁你再去打嘅时候，如果又打输咗嘅话，咁你点同国民交代？你要明白，即系共产党嘅统治系靠呢、這个麻木嘅爱国主义噶嘛？如果你喂你，譬如你越南嗰啲，好似你以前邓小平打越南，第一佢有咁嘅威望啦，咁佢惨胜咗之后嗱嗱声退兵啦，系咪先？好好睇睇收场啦。如今时今日边个有邓小平咁嘅威望？如果你第一个唔好彩打咗场仗出嚟，系核突突咁输嘅，唔系话光荣撤退嘅。你我觉得系。是会令到影响到共产党嘅管治嘅。 离地都要讲句啊，即系希望世界和平啦，即系唔好有战争。 好啊，你讲呢啲。 系啦，咁我哋嗱下个礼拜就系讲多啲澳洲嘢啦。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到呢度啦，下次就同你讲啦。 拜拜。 拜拜。